外国客人参观我国青年运动史迹馆后，热烈赞扬朝鲜青年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斗争传统。俄罗斯主体思想研究协会代表团团员博塞波尔罗德·别勒博斯基说，朝鲜青年运动光荣的发展历程离不开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神圣革命历史，两位伟大领袖的崇高事业如今由尊敬的金正恩同志光辉地继承下去。越南胡志明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团长说，朝鲜的青年先锋是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力量。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北巴青年协会副主席说，朝鲜是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世上独一无二的青年强国。尼泊尔支持先军政治协会代表团团长说，世界进步青年应当学习朝鲜青年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斗争风气。朝鲜拥有无限忠于领导者思想和事业的青年大部队，钢铁般的青年大军，因而前程似锦。